Hello，Hello， 上集啲 啱啱嗰个高潮嗰度咧断咗， 反应都唔错啊！ 唉，肯定好反应。 因为后生仔咧好多咧都系希望认识点样样去被 interview 啊，同埋咧喺嗰度咧好似两位咁样咧喺度偷到师。啊！ 但唔同行业唔同要求啊嘛， 唔系 我最精彩就是士官讲紧，即系拣呢个咁嘅吓香港小姐点拣法，好犀利。 同埋咧，同埋呢个艺员都差唔多，因为演艺咧，我哋都希望佢将来做到演艺嘅幕前嘅艺员啊嘛。 而且唔止演艺啊，你头先你即系上集讲嘅嗰啲咧，你点样行路啊？谈吐啊等等，唔好硬脚啊呢啲，起码 起码嘅礼仪， 即系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噶，唔系净系讲选美嘅。 即系正话讲到个仪态咧，好多咧人咧认为咧，佢一定啊要，譬如男士要着西装打咗呔，擦靓只皮鞋咁，就去到咧 interview。其实咧，就算做出镜嘅艺员咧，或者或者选先生都有啦，有啲专登咧，俾着啲短袖俾你睇下，佢好大只 肌肉， 手臂肌肉喎、啊，差唔多就连嗰个肚腩都俾你睇埋，咪有份朱古力喺度、啊， 有排朱古力喺度， 系唔需要嘅。点解咧？因为咧一眼望落去，你行咧。就已經知道你嗰個人嗰個身材點樣？ 男士又點樣咧？ 男士啊，嗱，我哋咧好多時咧，睇一個人進場咧，就好容易睇到佢點樣裝扮啊，叫裝扮。但系咧一個人落場咧，嗰個裝扮就冇曬噶啦，或者佢唔留意嘅。咁所以咧，正話唔講咧。佢入場嘅時候咧，要經過 好長嘅地方先坐低。 起碼有十公尺咧，或者八公尺。 一個大班房嘅距離。 大班房距離由第一道門行到去另外一邊。 嗯哼。 咁但係咧，亦唔會俾佢咧沿路走嘅。因為咧沿路一路撞頭，同後邊嗰個撞頭。 哦。 咁你就會咧，希望咧揾到個貨身咧，就喺我哋 兩個門口 前面經過，然後咧。去個門口走，咁嗰度咧走一段五六尺嘅或者五六公尺嘅路，點解要咁咧？因為咧，我哋希望咧睇到佢落台嗰個神態。 哦，好科學呢下嘢。 係啊，係啊， 即係你裝扮好曬嚟入場，但係放低心头大石嚟上鞋嘅， 讲完啦 啊 ，OK， 就好科学， 一切完咗之后， 系啦， 先至睇见真章系嘛， 先睇到你嘅真章 啊！我啊谂起一个港姐，1976年有位姓林嘅港姐，选中冠军之后，咦个真面目出咗嚟， 好开心， 唔系满场飞，系失态嗰个失态， 即系佢要能够。完全表露嘅真實嘅面目， 但香港嗰陣時嘅社會就唔接受呢種， 唔接受，因為真實面目。咁我哋都係睇嘅。譬如咧，你呢位仁兄或者仁姐坐咗喺度講完你嗰番説話啦， 就表演完啦， 你嘅裝扮完畢啦， 嗯， 而家講句説話，佢聽到嘅，識聽嘅，嗰句醜人説話我講嘅多數，阿楊生好多謝你嚟參加，我哋喺不久將來就會有封信俾你。 打沉佢先， 有封信話聽噶啦。 打沉佢先， 好多謝 恭喜你， 好多謝你參加。 OK， 咁佢啊差唔多諗一諗翻以前正話答嗰啲問題。同埋佢自己啲動情都知道差唔多噶啦。 嗱，佢感覺衰咗一件事啊，未必認真噶。 啊，咁佢起身咧，有啲好頹喪，有啲啊即刻咧 耷曬， 叫佢做戲做咁頹喪，佢做唔到嘅。 係 你 係 叫佢真係真現實咧，佢真係好頹喪，耷曬，有啲眼濕濕，有啲咧直情咧耷曬頭望都唔敢望嘅。咁我哋好重要睇，正話咪講咗啦。我哋留心佢隻眼神啊嘛，咪就話咧，佢問問題嘅時候，佢隻眼望邊度？佢答問題嗰時候，隻眼望邊度？呢個咧有冇同你有眼嘅接觸？咁呢啲係咪男女都好重要嘅？因為你冇接觸咧，佢唔敢睇你咧， 即係佢個人冇自信心啊，同埋往往連佢自己冇目標。有啲人咧，佢掘住你喎，睇到你睇住你實，但咧佢又個態度喺個眼神睇到啊，佢唔中意你，或者佢睇鄙視你，或者咧佢好好想喺你嗰度學到嘢，領教你，都睇到曬嘅。啊，咁你睇到佢咧，望都唔敢望你起身之後咧，急急腳又有。撇晒又有各种形态又就经过你的面前就去了另外将一个门口出去。我们专登呢那道门呢是不找人同我开的。外面有很多人帮手在出去之后安排他落楼梯走啊咩咁。为什么呢看埋他点开门。 是 看埋他点就正我入嚟睇唔到他开门。现在看埋专登闩道门看他点开呢道门。系点开道门咧？点样闩呢道门？有啲系扮噶啦，大佬。 有啲就唔闩门， 有啲系唔闩门，冇错。有啲咧就行咗出去算数。嗱，呢个完全咧系睇到呢个人嘅性格。你咪以为睇唔到性格，系睇到性格。你起身， 小事大。 因为你有啲就知道得梗啦，因为咧讲丑人嗰个咧讲得好好听。啊，好多谢你嚟，你的表現呢我們都很滿意。 但鬆毛鬆翼又不 太好。鬆毛鬆翼。咁我們都有信，我全部都有信的。我們有信，我們有信會通知你的啦。你屋企留心搵睇信章喎。咁即係差唔多佢都知道。啊幾成掂㗎啦。你淨話我哋有信章俾你啦，你返去。 等 下等下知噶啦，等下知啫冇， 有就有啦， 有就有啦，冇错。咁佢咧就即刻睇到佢个得同埋失嗰种感觉， 即系我哋成日讲而家现代人讲常讲 EQ 啊嘛， 系啊，嗰个年代 应对挫折嘅能力啊，睇下你即系系唔真系可以做得到。 咁你有啲弱得弱失，有啲咧就直情咧负负气气，有啲咧就唉。嘥我時間，有啊，有咁樣人嘅，一定有咁樣人嘅。啊，有啲嘢就唉嚟咗都好增加一個我哋話做人經驗。有啲師叔叔一話走就早清，都未曾講完，已經轉咗出去，門都唔閂，乜嘢人都有。咁但係咧就睇呢個走啊落台，就緊要過睇上台。所以這個呢個亦係咧，使到我哋領略一樣嘢。一個人咧，無論你係乜嘢上台，乜嘢落台都好，落嗰下嘢咧係最考功夫。你克林頓或者係你而家呢個奧巴馬，要睇佢點樣告別呢個白宮。嗰場就係好戲。你上嚟嗰阿 Trump 嗰場戲就大家都識做嘅。你同我哋三個都做得好過佢未？但係。 离场 啊！离场嗰个嘢咧，或者个奥巴马点样离场？克林顿嗰场离场做得好啊！佢走翻去白宫嗰个自动受汽水机，揿支汽水出嚟啊，饮咁就慢慢喺个背影度出白宫。咁你又要睇埋希拉里，如果一选唔到，佢点样样讲佢最后尾嗰段说话咧，点样措辞咧？我谂佢唔会谂过输啊，所以佢隔咗成好耐至讲，因为咧佢谂住赢啊嘛， 冇谂过输， 冇写定输个章啊嘛，咁啊 呢个考功夫啦， 啊呢个考功夫，讲啲乜嘢点讲法，咁啊落场咧系紧要过上场，即系睇一个人，有阵时咧落场闹翻噶，一个落场都好啊，会闹翻噶，呢个啊都得啊呢个。都可以叫嚟試下喎， 但係有機會一鋪清袋， 亦可以一鋪清袋冇錯。大家認為佢好，但係咧，哇，原來咁嘅人， 囂起上嚟㗎， 一招得志，哎， 一招得志， 二 無倫次嗰只，係 啊，咁你又小心啲人喎，係嘛？所以咧，各種都唔同。 咁問題啲修養嘅嘢，即係。盡早要學識咯，又嗰句。 呢個咧就係你個 即係青春唔係借口嚟，真係唔係借口嚟嘅，真係。 好啦，咁又講下咧嗰啲唔係幕前演出幕後。 係啦，啊創作人員啦。 創作人員， 嗯哼。 嗱，創作人員咧， 會唔會好似佢哋即係考人寫文章咁樣 咧？以前咧，我哋都有一段叫做 現場啊，現場嘅嗰時我記得係租咗呢個浸會大學嚟現場俾個鐘頭佢寫嘅。嗰個題目咧係任佢發揮，就我哋揾人寫咗頭一段故事。個故事頭嗰幾句咧就我哋寫嘅。續落去咧就你續落去。 即係博古仔嗰只。 博古仔。咁啊，梗係一個。 即考急才嗰啲下样， 即刻上，咁啊即刻写，然之后一交卷，一交卷咧，我睇咗卷就第二日或者晏昼就叫佢 interview。有啲直情唔使嚟噶啦， 咁你写得去咁你马查嘅嚟都 系两文不对下理， 你都冇预备，佢都唔识写嘢，即系唔系个皮啊，唔好话有冇创意，都唔识写嘢， 识写嘢都要啱 key 先得噶嘛，要 揸住啲笔。又咬到嗰支筆頭都爛曬， 哇！ 一隻紙上有好多咁咬，男男女女咬完之後，一隻紙寫唔到嚟，交翻張白卷俾你。有啊， 大腦便秘嗰 啲。喂，佢唔能夠話現時即叫即寫，我哋即叫即寫咧就呢個 即係冇係 咪以馬之才唔講， 即係冇咗種鬆容， 冇呢個 膽量， 冇唔係膽量執財啦。直情系冇料啊！个心就冇料啊！ 即系随时要有料，可以随时拉出嚟嘅。 咁同埋嗰啲一定系好， 即系下不成文噶。 系啊，一定好易续得落去嘅。 应该系啊，睇得文章多啊，自然即系博文章啦嘛。 系啊，咁你乜睇得戏多又系？ 都系啊， 系啊。 咁啊，好啦， 心都有戏巧喺度。 收尾咧就话嘥时候，即系。要租兩日上下晝或者第二日，咁咧就改咗咧另外一種咧interview 方法，或者交嚟，咁你交段文， 你預先寫， 你寫定嚟夾埋落去你嗰個福利嗰度，我哋見你入嚟之前，我哋睇睇噶啦，啊劉天賜喎，咁啊睇你，哎寫得唔錯喎，咁點解咧寫得唔錯唔係一定得，我點知係咪你揾個老友寫 槍手？ 以前咧。在現場寫呢就因為呢就知道是你嘛，現在看不到是你，咁於是乎呢就會 interview 發問啦， 即係篇文章問返 啦，咁問呢通常呢就問一個好簡單嘅題目嘅啫，咁就純粹呢就睇一個人呢有冇組織力有冇觀察力嘅啫，個 interview 呢就問你個個都係咁問㗎啦，你講個故事由你出門口，今日嚟出門口嚟 interview，一路至到入到嚟課室，呢一段你遇到啲咩事咧？你講呢個故事我聽得噶啦。嗱呢個咧，阿楊生你做出版啫，呢啲係最簡單最容易，因為咧唔使你諗噶啦，你識講翻個故事出嚟。 但都要有文有路噶噃， 系啊，原来咧要文要路系好困难嘅， 系要有文有路， 有组织力，有观察力。 你唔系平铺直叙白描嗰只啊嘛，你得个几分钟时间系咪先？边啲系重点个次顺？ 你讲翻个故事咧，你讲两三分钟 OK 嘅，但系咧可以哑晒，俾你我俾你几分钟谂啊，我俾你俾两分钟谂一谂，系哑晒，一只字吐唔到出嚟。 哇！好得人惊我嘢， 系啊，犀利。 唔知系紧张定系佢冇料嗱，两样都死嘅， 紧张都解释唔到， 紧张都 只 能 够话冇料嗱。如果我冇记错，你哋嗰行的话咧，嗰个戏剧感啊， 系咯， 要有个敏感度喺度噶，即系话你自己经过嗰段路，留意到啲乜家科，你可唔可以将佢吸纳成为一个戏桥？有好多时候就考呢样嘢，唔系嗰个素材本身得唔得，系你份人嘅加工能力得唔得啊？ 系啊，冇错。咁你就算咧讲散啲，唔好讲咁戏剧嘅结构。我依家就系讲你现场去拍车，你搭小巴，哇遇到个冒死行紧嗰个高超级公路。佢都行緊成百米嘅，搞到 你班友 望未小巴，咁你嘅 表都有嘢講， 你都要答咩講啊？ 係啊係啊， 嚇或者見到 都擔心嚟唔嚟到啊？ 係冇錯啊！咁好啲嘢講，你加鹽加醋係自然嘅。 就算唔加鹽加醋，起碼佢都揀重點， 你觀察到啊 個連接 係啊冇錯，或者咧你唔係你啊等巴士嘅時候咧喺巴士站。人生百态，有摆工，有冇人让佢位，有中学生就 粗口满天飞， 而家揽住石啊兄， 系啊， 我啱啱先见到两个中学生搭地铁嚟嘅时候，香港对面揽住石， 咁就旁若无人噶啦。 喂，又可以写个戏剧啦， 系啊， 两小无猜啊嘛。 咁你，咁你好多嘢你观察日常，你由出发有阵时我哋睇唔知你出发唔系真嘅，唔系都要真。 可唔可以 假得？ 但可唔可以咁讲就系创作其实系要视乎你观察能力。 系啊，绝对系咧， 好重要。 唔系一定要你系今日观察到。你昨日觀察以前觀察咗，加埋你個想像，你都可以將佢融匯埋一齊講噶嘛。我都話你唔係一定要今日，佢今日冇嘢見到 喎。 咁即 係 唔識轉彎， 係喎。 咁 啊，咁啊，今日冇見到我就 冇理由。 咁啊之後咧笑啦，笑就係。 你都可以等下次嘅， 你增加啲幻想力啦。 呢啲经验我都类似试过。 你试过啊？ 但系就唔系创作，系纯粹睇佢嗰佢识嘅嗰个范畴到底系有几深入。例如佢写篇名随便写啦，嗰阵时叫做咩经济又好咩，佢写南韩经济个发展，几十年嚟经济发展咁。 哇，咁大题目。 连话佢话佢响大学读呢范啊嘛。O、okay, K， 跟住我问，跟住 O K 写完 O、okay, K 问佢，你对朴正熙总统有咩睇法？ 唔识写， 佢唔知边个叫朴正熙， 哦、 即系朴槿惠个老豆。 唔识写朴。 南韩嘅经济发展近呢几十年最重要就系朴正熙嘛， 强人政治做出嚟噶嘛。 佢唔识朴正熙，系唔识 错。 咁啊，听佢听点样讲，点样写啊？ 佢点打圆场先？ 总之佢学校教佢南韩经济咁样咁咁啲数据咩？入面冇提朴正熙三个字，咁 佢就唔识啦。 呢三年读嘅嘢完全同朴正熙冇关啦。 哦，废晒咁就。 咁即系等于佢废武功咯。啊咁啊，即系类似次官咁， 即系人 嘅经验咁， 你根本唔系有学习。 类似次官头先讲嗰啲咁， 完全冇。 即系佢可以即系。即系考深入少少嘅时候咧，完全就冇办法再 表 达到啦。 咁啊，好多系哑咗嘅。 呢啲系人云亦云咯，即系完全冇创新。 系哑咗，真系哑咗。 咁所以咪就话，如果你连最起码嘅观察能力都冇嘅，你冇可能会有创作力，就系咁解啦。学唔到嘢， 咁即系冇咗个举一反三嘅能力。 系 啊， 系啊，冇错，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好紧要 嘅 呢 个，好重要。咁啊，嗱，呢个问题乜嘢咧？呢个问题咧，嗰啲自认有先嗱，通常呢啲人咧问佢咧。他在那個自己的介紹自己的書那個篇嘢裏邊咧，一篇嘢係記者介紹嘅，一定寫到咧，佢係好中意睇書，好中意睇 戲， 好中意思考，好中意睇畫，咁各樣咧都好想做一個咧出色嘅編劇，或出色嘅製作人，出色嘅導演。又曾經咧呢個新浪潮，又唔知中意過呢個乜嘢，更加中意王家衞，又點點點。睇完嗰篇嘢，再問佢啦。咁最近你睇過邊套電影咧？你講講嗰套咧，你中意睇嗰套咩得㗎？三個片都得，任你噏。 就算你叫佢舉翻套佢唔中意嘅都得㗎，冇所謂嘅喎。 嗰個高深啦。而家叫佢举套，你 睇过？ 你啱啱最近睇过？ 最近几时睇过边套戏？ 哑咗。 诶， 原来佢冇睇过。 哇， 我好少睇，最近好少睇啊。啊，唔紧要。你有冇睇书咧？你而家讲到自己，咁佢话书我都好忙，我冇睇啊。咁我系问啦，既然你冇睇，你边本书睇完？你觉得有印象嘅？你讲嗰套嗰套咧， 印象深刻嘅， 印象深刻咧，谂好耐好耐， 都唔得， 都噏到肚，《射雕英雄传》咧咁，好啦，你问《射雕英雄传》咯，因为我哋 得开谢你啦，谢你啦， 唔系我，就系我啊，全部 interview 嗰啲， 个个都啊， 个个得噶啦， 本本你唔讲讲你本，天堂有路你乜走， 真系， 你讲正嗰套咧，啱啱咧就譬如我哋三四个，系咁啊，大家笑噶啦，好似你咁笑，咔咔咔咔笑。今日问啦，《射雕英雄传》里边呢个白驼山系出咗边个 边个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咧，点解会白驼山影响到佢咧？咁 哑咗，哑咗，即系冇睇。 我未听过白驼山，我话未听过白驼山，欧阳锋咪吹白驼山咯？咁啊，咁点解点样加点样衰格？但系佢系华山论剑里边啊，第二次啊，最大最好打系佢。 嗯嗯 拗头， 我就冇留心喎、啊。好简单啫， 睇射雕 其中 个 主角嚟， 会唔会冇留心欧阳锋？ 系咯，咁你咧就知道咧，原来喊辣吹牛嘅，系咪写嗰篇嘢咧都系吹牛？ 佢系咩年代啊？想请问， 佢都系咧，而家讲紧十几年前咧，佢嗰阵时咧。大学毕业的学生嚟嘅， 哦，我 都唔咁耐， 唔系咁耐，但系嗰阵时已经一路有一样咧，就系泛民啊，即系话佢哋自己由嗰阵时嗰啲补习社已经系习惯咗，由嗰阵时教你哋贴一啲点样写泛民，系啦，跟住咧喺考试仲可以过骨啦，你篇文咁样结构写啲咩题材就可以过骨， 高分低能啊呢啲咯， 系啦，但系高分，但系咧一考见真章嘅时候咧，离开咗嗰个范畴咧。 就唔識噶啦， 就大鑊啦。 冇一句識， 係啦。 佢哋為考試為目的嘅啫嘛。 所以你講射雕英雄，佢識個名， 係佢識個名。 歐陽鋒佢咪唔識咯。 係啊，一做一講佢唔識啦。咁你識邊套咧？你講套佢聽啊。四大名著，唔好要你講《紅樓夢》啦。 嗯， 《水滸傳》睇過未？ 最 最最簡單，林沖雪夜上梁山，講林沖啊，都唔識，未睇過。咁我話你乜都未睇過，睇過水睇過。漫画未啊？有漫画 漫画都有啊，大佬有啊。 有电视喎、啊，有电影喎、啊，电影电视有睇过，不过唔记得。 嗯、 不过唔记得，一唔记得即系冇睇过啦。我话嗱，成日都有啲人咁，我讲咁多咧，呢、這个 睇乜？ 呢个 interview 咧系 好似你话睇泛文啊。 呢interview 我想讲一句说话啫。 嗯， 唔好冲。 系啦，真噶。 因为咧， 唉 ，interview 你嗰扎人咧， 系啊， 一定好高深，一定系乜嘢都识嘅。 嗯哼，肯定系嗰范先 系 嘛。 系喺呢范嘅， 肯定个范。 咁你呢范咧做编剧导演咧，就真系嗰阵时嘅编剧导演乜都识嘅。 系、 啊，嗯， 唔系我哋因为呢、這个博学，而系咧我哋嘅需要， 嗯、 我哋写作需要、 嗯、 要。你要武俠又識寫，你歷史又識寫， 即下筆你唔可以泛薄嗱，係 啊， 下筆唔可以泛薄啊嘛，大佬。 係啊，次官呢一代嘅文化人啊，係通才得好犀利， 唔可以唔通才噶，即正如話泛薄嗰下嘢，你夠膽死寫個歷史故事出嚟，時代啊、人物啊、關係啊，全部背景錯鬼曬嘅，你唔死啊！ 嗱呢個咧， 俾人笑，即係你根據事實而老作文化 你 嚇。 你去考呢啲咁樣嘅 interview， 唔好衝， 千祈唔好衝。 係啊， 千祈你識嗰啲就講嗰啲， 嗯、 你千祈唔好以為我衝咗、 嗯， 我就啲 過骨就蝕點啊！冇呢樣嘢， 一定惹起嗰啲考官嘅 challenge， 因為嗰啲考官都好想自己。challenge 贏你噶嘛？ 嗯， 實係要 show 自己噶嘛？ 都唔止咁簡單啊！又嗰句，因為又如果你入得佢嗰飯嘅，佢放得工作俾你做嘅，為你甩碌佢冇面噶喎，係 冇錯。咁啊，即係 出事 咯！即係咧，一講呢啲， 佢幫你執啊！ 一講呢啲咧，就即刻露身真章啦！ 啊，露底啊！ 第二，第二點，千祈唔好搭一啲名。是大家認為咧，都唔係呢範嘅。譬如佢咪正話我講啦，佢話佢睇過好多叫新浪潮喎。咩叫新浪潮啊，哥？即係咩新浪潮？ 邊套係新浪潮先？ 唔好講咩叫新浪潮，佢就唔識咩國家噶，佢又唔識。法國喎，寫呢個電影筆記嗰集影評人條氣唔順，自己出嚟拍電影變成新浪潮，疫情冇呢個觀念。咁你嗰陣時係邊個啊？你識中意睇邊個啊？ 你唔讲法国香港 佬 啊？ 佢急到过喎，叫高达咁啊！咁有边套戏睇过啊？高达一套都讲唔到，点样好啊？更加唔知道。有啲人话中意睇王家卫，咁我最中意问啦，好在咩地方咧？ 嗯， 咁你是但噏，佢有好嘅地方噶，咁人哋一句都讲唔到，点样好？又系最后个脱引顿词咧，就系、是、唔记得啦。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搭躲、你去 尤其是搭错躲， 不要搭躲，一搭躲咧，成日个躲就错噶啦。你以为个躲搭咗咧？ 除非佢真系识啊， 系除非只识， 除非识啊。 咁啊，一百个里边可能有一个两 唔叻得晒唔紧要， 系 你真系唔好咁， 即系唔好乱搭躲。 系 呢个唔好讲乱搭躲，即系第一唔好冲自己系呢个行家， 真嘅。 第二你唔好乱搭躲， 嗯， 咁啊好啦。再问落去咧，啲人咧通常都哑嘅，通常都讲唔到嘢嘅。 咁咧佢就會咧，亦佢又會批評你噶咯喎。佢都會批評你喎。而家你拍啲戲好睇咩？你嗰啲戲啊，邊度邊度犯駁咯？ 哇！係啊，咁嚴重。 咁我話你如果入嚟做編劇或者做導演，你能唔能夠將嗰啲我哋嘅缺點改正咧？咁 俾人理又會點改啦？ 俾你改咧，又係講唔出個所以然，又係得個講字。呢個咧就第三點，空泛啦，就講理論嘅空泛。冇張力咧，嗱，即係譬如呢啲人， 虛詞嚟嘅， 係虛詞啊，冇張力咧，呢個人物咧就冇性格啦。 講真啦， 呢啲人咧就冇動作啦，又好悶咯，或者愛情條線咧唔得深刻咯，下文講曬呢啲， 好空泛， 最空泛嘅。咁呢啲 interview 咧就大家。 正如好似阿次官嘅方法咯，就 心头笑， 谂系啦，即系你系点先？你可以 俾你讲系点先？咁通常咧都笑，但系咧好多时而家咧呢去到做幕后导演啊、编剧啊呢啲咁嘅岗位咧，系好缺人。但系咧原来有班好中意编剧、好中意导演嘅咧，其实佢系唔系真系有兴趣。其实到最后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行那个声明你叫导演或者我叫做什么编剧或者什么叫将来叫什么监制在个社会里有地位、那样东西吸引了他他是来的，但他不知道呢，你作为编剧你五六年你都未必写得到好的剧本，你经过很长的一个、 你不是回来考天才的 是的，但他亦不甘心呢，是经过很长的一个训练，接落落实实呢做到一个好的。 好奇怪呢下嘢，你又冇得唔甘心喎，你系要浸㗎嘛。 落入到嚟呢要两三年之后呢，经过不断的失败痛楚，啲稿俾人改到呢隻字不留。俾人闹住闹嗰时嗰时闹㗎，而家冇乜闹呢，而家啲人唔受得闹就走㗎嘛。而家唔闹得㗎。有陣時鬧嘅，俾我都鬧嘅。我教咁多徒弟學生，鬧到你暈嘅。睇多啲戲啊，睇多啲書啊。咩咁寫咁鬧嘅？而家唔襟鬧，唔能夠受鬧。 唔好亂嚟啊，大佬。 咁但係問題，點解嚟第一 interview 咧？佢第一次嚟 interview 咧，就想搏一搏，覺得呢個名好啊。 Okay. 覺得呢個名做一個導演好啊。做一個編劇， 但佢哋冇呢個即係所謂 career plan， 即係冇呢個規劃嘅，有冇諗過嗰個事業應該係咩樣？唔知嘅完全。 可能就係佢聽到人或者佢有啲朋友做呢行，而家成功咗，或者有啲成名啦，或者覺得咧啊呢、這個將來咧十年八年之後，我變成徐克，我變成許鞍華啦，我又變成咧。彭浩翔啦，彭浩翔咧，人哋啊，我更好咧，就我变成王家卫咯噃，咁咧呢啲系吸引咗佢嚟，我唔反对你吸引你嚟，但系咧原来你乜嘢都冇咧，你咪你表现你系想嚟学咧 ，OK， 我哋想嘅，我知道冇个人识嘅呢行，因为中学冇教嘛，大学冇教嘛，而家大学有啲学校教，我教 做教咧，唔系真系入行啊嘛， 系啦，唔系入行， 最基础嘅嗰啲， 基础啊嘛，咁你乜都未识。咁咧就淨係求個名，係話話有啲係想揾份工嘅，即係做呢份工嘅。咁咧，你嚟 interview 咧呢個態度咧，一定唔接受你。除非你係你 interview 個態度，正話想講翻就係、是、你係 show 到你個真心，係想嚟呢度學到啲嘢。學唔學成未知，但你有冇心去學？呢、這個真誠咧，個誠意好緊要。係，咁呢個唔單止係做藝術咧，做幕後或者幕前咧，你冇呢個真心誠意咧，你入到去咧兩句就睇到曬嘅。那個interview 嗰、那個。俾人呢、 我都記得有件，你都仲記得院世生啊？ 幾老友嘅， 我同翻嚟啊！咁就上兩個月講緊呢樣嘢，就當初點入行嘅咧，都有類似咁情況。第一，其實佢就唔會亂拋書包嘅，即係真係寫文章嘅人嚟。但係過癮就乜鳩科 都會請咗佢咧，唔拋書包咧、就因為中學嘅時候已經好寫八卦，自己寫劇本。 係啊， 佢參加比賽㗎，即係我都叫做過嗰啲男配角㗎啦。咁佢喺嗰個即係市政局嗰個咁嘅話劇賽裏面咧、就贏到獎嘅，就算唔係咩大件事、但起碼呢一啲咁，所以課外活動有影響㗎嘛。 有 就係話你係咪真係有心入呢行？你做過啲乜嘢嘢係表示到你有咁嘅決心啊、能力啊、興趣啊？同埋當時學過啲乜嘢嘢，例如話落支筆唔係咁簡單啊，啲演員就唔就到你啊，係咪啱嗰個即係個環境出啊？諸如此類，其實好多嘢去考慮，咁所以變咗反而就係佢就好容易入到行咯，同其他即係所謂正途出身讀傳理完全唔同樣。 佢收到咧，起碼表達到咧，佢對啊呢一行學習嘅興趣。 咁中學生嚟嘅 呢個最重要。即係你 interview 咧，其實唔係睇你以往有冇寫過劇本，又唔係睇你以往點樣樣做過咩劇社，或者你拍過咩實驗電影，好多人咧就帶埋佢嗰啲作品嚟俾你睇嘅，我一定唔睇嘅。點解咧？我睇係嘥我時候嘅啫，即係拍得好。 明知學生哥， 係啊，唔係拍得好，係咪你拍我又唔知，因為拎個帶拎個碟嚟睇啫嘛，呢個。經過你個師傅或者你個老豆你拍得㗎嘛，拍得唔好就真係嘥我時間。咁我咧就睇你一個態度，即係你嚟到係咪想學嘢， 係 咪虛心接納其他人， 知道自己有不足都好好㗎啦。 定係咧你嚟想表現你自己？有啲人想表現自己嘅人，佢係成個戲成個寫劇本，唔係因為個演員。不是因為個觀眾的喜好做不做有問題，最重要是 satisfy 自己。但是這樣說、因為電影電視有個問題就是花費甚大、你自己一個人就無力的、你拿十萬八萬出來拍得就在真正拍一部電影或者電視根本就十萬八萬就真的不夠一日其實廢的、 燒了了 燒了一天不夠的那他呢就用你的錢用公司 的錢用了人 的錢來去給自己一個呢 表演 玩表演、做不到呢表演不到呢玩不到呢拍拖又走了他不用負責任的問題那我們另一個責任感就是、我你不是這樣的人才我不能夠給你玩的給你玩呢我制不做不到人才呢都公司都原諒但你十個制唔到，咁我都死啊！ 係 一定啊嘛！嗱，當年號稱生番嘅有一個叫杜琪峰，專利咧試新嘢，係自己拍嘢。但係咧，佢真係有料啊嘛！佢真係識得拍， 拍得到。 咁你咪俾機會佢，俾錢佢試咯，係嘛？冇所謂喎，試咗出嚟最後嘅成才，老細就話佢成才唔係幫我拍喎。嗱，呢個係玩忽之見嘅事，喺我嚟講唔係，我覺得佢同呢個香港社會拍到，係同香港爭老光，佢同香港爭老光啊，亦爭好多外匯喎， 係啊， 嚇呢啲於言足矣啊， 即係行業好啊嘛， 咁啊，喂，佢要唔要 recognize？ 要唔要第時話啊？阿邊某某近時咧？白落嚟嘅睇中我唔需要，冇咁嘅需要，因為唔係個個都睇中，我亦睇錯好多人。 正常， 係嘛？咁所以咧，問題就係 interview 嗰陣時候，喂，你如果當咗自己係一個藝術家，當咗自己係一個了不起或者與眾不同嘅人物，咁咧你幾叻咧？嗰啲 interview 嗰啲人咧都唔會受你玩， 一個人拍唔成一場戲噶嘛，好大棚人噶嘛。 你實即係唔好講其他，你嘅做導演或者編劇嘅能力，就係呢個心態。 心態， 即係我話 interview 只能睇個心態， 係啱嘅，啱 嘅。睇到個心態啫。 interview 就係主要睇心態啊嘛。你啲文章啊、履歷嗰啲歷史嘅嘢，一早已經有噶啦。但係人本身如何咧？你唔見過，你唔會知。咁所以點解話你而家成晚咩科技昌明啊，啲乜家伙咁啫嚇，網上啊 interview 嗰啲嘢，其實點都唔及得你見真人。 一定要親自 事關呢下嘢，即係袋錢落你袋啊嗱，即係話就算你自己係做老闆想揀人，你都唔好睇得咁膚淺。入嚟有冇工價？打沉咗佢之後，佢點離場嗰下又喂，好考功夫啊！好好玩呢啲嘢，真㗎，真㗎。 呢啲就唔係作出嚟嘅經驗。 真 嘅 經驗嚟㗎。 經驗 即係正如阿次官話齋，你始終係有個風險，即係投，即係等於我自己商界一樣。我揀咗你嘅人入嚟，我有風險㗎嘛。咁大佬，你唔好搞到我自己攬炒先得㗎。我如點確保自己係 睇得客观啲咧，好似史官话斋，你多几道板斧去做多几个角度嘅研究，咁变咗攞出嚟，你嗰个准确程度就会高啲咯。嗱，都唔会不次次啱晒，即系我都试过好快炒人，我都试过好快炒人，实会有误差噶， 一定有嘅。咁多人 误差里边如何令到自己都相对做得到一个所谓客观科学嘅结论咧？嗰下就好考功夫咯。 呢个啱啱呢 样。咁所以而家点样科技进步冇意思噶？你始终要见人，系人与人嘅问题，因为呢个走唔。 不过呢样嘢咧又牵涉到咧就系、是。老板揀人的功力， 功力固然啦，心态 心态好重要。因为我而家见到好多咧，佢揀人咧，佢就唔系点样，佢冇乜能力去揀一个合唔合适自己间公司嘅人，就纯粹咧就睇你。以前你的工作经验和你那份人工是多少、 哦、是啊， 好肤浅， 好肤浅的。你那份人工、你以前只不过是这么多， 你冇理由你都要加咁多、 啊。你最多你嚟到我最多加一千俾你，或者最多两千嘅啫。你如果要求多咧，啊，即系你系咁多咁多啦。你要求多，我就觉得你啊唔值嘅啊。但系咧，呢啲绝对肤浅。第一，你以前佢收够多人工可能系偏低，佢可能只系嗰一刻嘅际遇未够。 又可能佢系偏高都得噶，大佬。 系啊，亦可能系偏高噶。 思维素餐偏高 系 咪先？ 咁、其实最重要咧系你判断呢个人系啱唔？同你间公司 系 啊， 啱 唔啱用系咪？同埋你应该啱唔啱用嘅同时，你应该判断佢攞一个合唔合适嘅工资，就唔系纯粹根据佢以前搵几多工资、加多两千就入嚟，或者唔接受嘅就算数嘅，唔系咁样样嘅。啊！但系而家咧， 唔咁理解。 而家好多系咁样样。 应该就懒嘅老板就咁理解咯。 懒同埋唔够料。 有嗱，有啲老板嘅心态系咁嘅，料还料，因为有好多老板即系你识做事唔等佢识做人两回事啦。亦都好多老板靠好彩噶嘛， 识人都系识字喎、啊。我哋讲 佢就你攞到李嘉诚个名，我冇说话好讲。咁有啲时候老板佢自己好彩发达咗，你鬼知啊？系咪先？佢买楼炒中发达嘅， 都得噶， 冇人睇破产嗰啲，咁硬系佢系赢咗啦。佢系老板啦，系咪先？咁所以变咗有啲时候老板心态咧，就系其实佢唔知道自己冇料到咯。佢唔知自己冇料到，佢觉得。所有嘅人咧，都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系 咁冇个心去嗰搞建设、搞团队、搞发展，唔系咁谂啲嘢噶，即系冇远见根本。 因为自己睇翻佢， 青云打杂咁就一样。 我见过呢类老板履历背，睇翻老板啲履历咧，佢系最大，佢表面上系嗰间公司嘅老板，但系佢搵嘅最大嚿钱咧，其实响 唔系喺嗰度 炒楼，主要系个物业升值嗰度。 有好多都系好彩发达，而自己冇反省到呢样嘢噶， 即系之前 你能力发达。 唔系能力， 系啊， 际遇有时 食正龙气，唉，我谂起呢句啦。 嗱呢句咧，呢个问题咧，我又系试过咁嘅经验。我成日都劝告嗰啲老板啊、老板娘咧，你唔好自己去 interview 咧嗰啲新嘅导演、新嘅即系呢种从事艺术嘅作家或者演员，幕前幕后啊。点解咧？因为咧，每一个你唔系呢行嘅人咧。你一定是很主观，是自己喜爱的。我喜欢你的样子，我喜欢你的样子。于是乎呢，他就不计较他那个能力。甚至乎呢，我们看一个演员的 potential 的时候，不是只看他的样子漂亮不漂亮，我看他将来有没有戏缘，即是能不能够吸引到观众。他如果做时装片，他個扮相會係乜嘢咧？佢係做鄰家小孩啊，定係做貴婦咧？我哋有呢個能力去幻想到佢嗰個裝扮，我唔使佢作扮噶。我睇個樣就知 嘅。憑經驗啊嘛， 憑經驗嚟噶。 好緊要。 有啲係睇埋佢一化古裝嘅點咧？咁啊已經頭赤一睇呢個人，喂呢、這個老友唔化得古裝啊！我舉個例，周潤發最初唔化得古裝。任達華唔化得古裝。一化古裝，任達華就變咗個巴基斯坦嘅。咁得意喎！周潤發又唔化古裝嘅喎，一化佢係時裝人嚟嘅。咁啊，所以咧有啲咧就唔能夠化時裝喎，佢化古裝好靚嘅。譬如陳小秋一定係著大俠。咁冇得傾嘅，一著件大俠衫，夠高大。一揸把劍，佢就似個大俠噶啦，都唔使點講噶。 就算時裝都睇時代，我見有啲佢做民國時候嘅貴婦咧，或者係民國時候嘅書生啊，嗰啲出嚟個氣質係似嗰個時代嘅喎。 再古咧，佢又唔得噶啦。 係啦，再老清朝又唔得。 有啲咧就做唔到 有錢佬嘅。 咁所以咪就有個恰如其分呢樣嘢。 有啲咧就做唔到窮人嘅，係啊，真係咁奇怪。當然亦有啲誒能富能勤，又能 嗰啲係難得嘅好演員啦，唔容易啦。咁所以 有個叫作家咁，你行出嚟拍誒， 唔覺有墨水。 做呢个叫做啊，沃达夫咁， 哇 哇，咁你死啦， 望之不至文青， 咁啊点样搵钱沃达夫咧？咁系嘛，做鲁迅都死人，唔好讲沃达夫啊。咁咧嗱，呢个咧就做老细应该自己知自己， 嗯， 系佢唔系呢个我哋话唔系呢个， 即系唔系嗰 内行 啊， 唔系内行，你就内外行， 外行管唔到内行， 唔好管内行啦。 嗱，经常出现啲情况啊嘛。 咁但系问题咧，好多都唔信嘅，因为咧佢觉得我请人 有钱大晒， 点解我冇权去知道我请啲咩人咧？佢讲呢句说话噶，咁我咧通常都讲。呢啲系需要十幾年嘅練力嘅，唔係你有錢就做得到嘅。通常係得罪老闆噶啦，呢啲説話。 咁啲老闆只冇料到自己得罪自己啦，佢。 即係咁講，但係佢覺得咧，點解我俾錢？因為佢覺得俾錢啊，我點解唔能夠審個劇本咧？ 即係有錢同有創意兩回事啦，唉，即係藝術不能用錢啦，衡量成。 佢覺得自己可以， 應該就不可能不用錢。但是用了钱不表示一定有结果啊！呢个世界 呢啲投资咧就要你用了 expertise， 用了嗰个专才， 咪即系等于喺艺术品市场咧，经常有人买咗啲假货，咪一样。 即系等于 哇，真系几有钱啊！发现假货翻嚟， 你等于一个老板，你好中意食嘢， 嗯， 咁你话唔系，我有乜理由我出钱餐厅，我唔能够督嗰个大厨， 大厨做嘢， 点煮咧？咁嗱，你又去督啊？你又去督咧？即刻嘢唔好食。因为你又挂喂落唔够盐啊，喂落唔够电粉啊，咁咧就根本 都连做后果嘅资格都 唔系。仲有问题咧，就系佢一定用自己主观， 自己主观， 佢觉得好食啊，佢煮完之后佢笃完嗰餐好食，但系嗰餐唔卖得咧，其他人唔食啊，整死啊你间餐厅咧，好多老细咁样系唔知嘅，死咗都唔知点解。因為就係因為佢唔係 expertise， 佢唔係專才 界啊，直頭。 咁所以咧，最好咧，你唔係當然，我相信有啲老細咧都係 expertise 好嘅老細， 冇所謂。 係應該就好多好老細咧，就其實都只有一個自覺嘅能力喺度嘅，佢知道自己有咩不足，識揾人。 咁你咪教人俾人做啦。 好老細識揾人去做事。 如果你誒教唔到，覺得呢、這個呢餐嘢可能交咗俾二打六做，或者有啲係欺騙你嘅，或者有啲係唔忠實嘅，咁你咪唔好做呢行咯。 係啦， 未揾齊唔好做咯。 即係如果連揾個識做嘢嘅人都揾唔到嘅，你根本就已經唔適合做嗰行。 係啊，你唔好做呢行啦，就係咁簡單。 我見過有一種老細咧，就仲麻煩。佢咧就表面上話我放權，各人各個都係專才，乜乜乜物，實質上咧。就要所有人巨細無遺都跟佢嘅方式， 咁當然啦， 呢個仲大鑊。 佢自己就只係藝術家， 嘅關鍵係咩咧？佢心胸狹窄，佢冇料得嚟心胸狹窄。點解咧？我咁樣講，將來出咗啲咩問題咧，就係你哋嘅問題，就唔係我指你哋做啊！我話俾曬你做，但係如果佢哋唔俾佢哋做，唔俾佢過目，唔俾佢指揮嚟做咧。佢又會話你哋係咪有 作反嘅？ 會係作反啊、抗命啊，又唔會直接講出嚟，但係咧仲會嚇旁敲側擊啊。 有幾種咧？一種咧就係唔信任人， 送你看廁所啊！ 佢咧就佢就覺得自己親力親為咧，算係只係咧做到好，佢有啲責任，做到好咪佢對唔住啲錢嘛。 嗱咁，所以咪就係話做老闆咧，有時候就係你要有個自知之明咯。係 啦，你唔係嗰皮，你唔好做。 都唔係咪嗰皮咁簡單？我成日有叫做彼得定律啊 ，Peter's principle， 升到某個位咧，你已經唔係再係叻噶啦，已經去到極限噶啦。咁所以有好多老闆，如果係有醒目自知之明的話咧，就話你做得老闆呢個位咧，你知道自己有咩不足，你識得揾咩人嚟幫手，有啲咩唔好過問，有啲咩唔過問唔得啲底線啊，諸如此類，你一定做到呢樣。 呢咪就係咧， 唔容易搞 㗎。西方嘅管理咧， 管 理 上 咧，係啊，一定咧會好過中國。中國咧做老闆咧，因為佢自己啊， 又者叻曬， 自己嘅錢啊， 就算係佢自己係。白手興家打天下打出嚟咧，你發覺交唔到棒俾二代噶， 是啊、 同你就係呢樣嘢啊嘛，即係、 啊、 你冇可能所有嘢叻曬噶，即係、 嗯、 正如話你經營上可能你好叻， 咁你經營上你好叻，唔表示你揾人才同樣都咁叻，兩樣嘢嚟噶嘛。 人才管理又唔識， 同埋過分經驗主義咧，又一個就係、是、即係香港有好多 又唔叻冒險，又係咁 嘅嗰種家族生意咧，一代二代 冇得改啊！呢啲一定係 經驗主義，而佢呢種經過量嘅經驗主義咧，就影響埋啲下屬。 嗯， 就觉得嗰个每个部门中间啊，呢个冇经验嘅结果咧，新人永远冇办法上到位。到到过咗一两年咧，嗰啲学咗一两年之后咧，啲人走就去咗另外一个同行嗰度。 你呢个咧，仲有一个问题咧， 佢要发展 第三类， 去点？ 第三类咧就系咧，有阵时咧，你嘅能力咧系一间公司，譬如一个举例一个餐厅， 嗯， 佢系做得十张台嘅。佢个厨房做咗十张台啫，佢又觉得咧， 嗰个范围内 食 有 得满，十张台好掂啊，做到街知巷闻啦。好，我而家降咗百张台得唔得咧？佢一定唔系得噶，照做啫嘛，十倍我请十倍人咯咁。原来系唔得，点解咧？你系唔识管理一百张台，你系识管理十张台，十张台即系卖咸菜花生，你做到好叻。但系咧，而家叫你。用工業化咁樣去做一個 超級市場嘅兩回事啦， 你就唔識噶啦。但咧係冇人會認自己唔識嘅，個個老細認自己識。到幾時咧？焦頭爛額嘅時候，連嗰十張台都冇埋， 都冇埋。 隨時咧， 有好多 好多係咁樣， 有好多 就不自量力啊！即係佢認為自己要擴充，佢唔擴充咧，就變咗好似咧就冇發展啦。佢唔知道自己能力。是未足夠發展，咁呢個咧又會咧陷入一個咧，你做呢啲打呢啲工咧，或者做啲老闆咧，嘅參謀咧，你冇谷氣嘅，話俾你聽你做唔到啊，大哥，係你做 唔 到，唔係 個個肯聽啊你， 一定唔聽添， 老細你做僆嘅話我唔掂， 即係咪想謀到我嚟做先？ 又系啫， 好头痛，好头痛。 奸臣啊，永远冇运行噶嘛。 佢咪讲噶啦，得唐朝一个， 系得唐朝一个唐太宗，揾到 可以接受，都佢都想实魏征 啊。鬼佬啲下嘢就点解人哋咁多猛将如云有原因嘅？你嗰个环境或者你嗰个价值观，你根本都唔适合俾人培养呢啲人才。 就算佢下一代啊， 加唔到棚嘅，加唔到棚嘅。 我见嗰啲即系佢家族生意咧，佢哋嗰个老豆啊，年纪已经好大噶啦。唔止一個係咁，係對自己嗰啲即係已經到到四五十歲啲仔女啊，諗住揾個接棒啊，見到個老豆好似見皇帝咁，個個驚到巴得。 啊，呢個咧，皇帝心態 係啊， 冇錯。 中國雖然推翻咗個清朝皇帝，但一打散咗落嚟之後咧，全國都係皇帝。 係啦，咁啊佢咁你叫你下一代啲仔，佢哋未必唔係唔得喎，學歷去到好高，咩美國哈佛打咩都，但問題係佢哋到真正管理企業嘅時候，佢哋。寸步不敢行， 佢都有个历练过程， 又要等个老豆钉埋先得。 有咩事就 嗰阵时就好迟咯。嗱，点解一你积重难返，你自己都几廿岁人，你都个脑筋都退化咗噶啦嘛。 所以就 你叫你再去够胆去创业嗰种心态的话，你唔好同我讲四五十岁你有本事。 你系当啊拎翻个井冈山出嚟讲，下下就井冈山。原来呢个世界都唔变晒， 但系从来冇放佢哋自己出去跑啊嘛。 而且系好多时咧，对啲仔女啊，我你老豆跟住咧闹得好犀利， 有啊， 好犀利。咁嗰啲即系年纪比较大嗰啲资深伙计睇住佢哋呢啲少主大嗰啲咧，哇喂，系好知道佢哋对住我哋呢啲后来入加入嗰间公司嚟讲，佢哋好惊佢老豆噶。我知道咁。咁之後好多夥計都走啦，咁邊有前途啊？嗰間公司 跟住咁嘅老細， 咁佢哋嗰啲仔女咧，其實冇乜經營能力嘅。不過就係因為佢嗰個家族生意夠巧，剩啲物業都夠食， 咁就夠咯。 咁咪夠咯。 但係佢又唔知道，原來自己靠物業。 但係啦，最新嘅個案真係提醒大家，你咁樣教細路咧，死梗嘅點解咧？最新個案乜家科咧？見到台灣啱啱有間航空公司接埋咗啊，復興航空，完全就係咁嘅情況。到個老豆一交棒俾個仔， 就唔識啦。 個仔就要好有作為啦，以為自己真係太子登基嗰只咧，結果揈曬老份做副身家， 即刻揈曬， 即死，經營六十年都冇事。一上台即死， 呢个咧呢个讲好多咧，我又最后咧呢十分钟咧又讲另外一个 interview 见到嘅事实。嗱呢个事实咧喺十几廿年前咧，到而家咧都仍然好普遍。 咁呢個咧就有一個後生仔誒嚟 interview， 咁啊佢係想做編劇嘅啫。咁、我問一問佢：你而家做緊咩嘢啊？咁啊呢個編劇唔係好多錢嘅啫、你做緊咩行啊？我做緊個創作主任。哇！創作主任小弟都好羨慕呢個咁樣嘅崗位喎、啊。喺邊間公司啊？咁佢講一間公司係一間中型嘅廣告公司， 廣告啊， 廣告公司咁都幾好嘅，即係呢個名誒唔能夠話一人公司一個人做曬咁。好啦，咁啊講咗其他咧，都覺得咧佢有啲睇法，咁誒可讀，即係我咪話最緊要睇到可做啊嘛，可做咁啊。跟住我問佢：咁你有咩要求啊？有咩睇法？有咩要求？嗱呢樣嘢係撞板啦。佢嘅要求咧就要一入嚟就要做经理，人工咧佢就要咁多咁多，嗰、个人工咧就拍得住我啦。个态度咧一定要做经理，咁我话一入嚟咧，而家我哋唔系请紧经理，我请个最多就请到主任或者学师嘅啫噃。 系啊，真系学师噶嘛？ 我话咧，如果你要升做经理系得嘅，系有门路嘅，系好快添。你係一兩回合打到場好漂亮嘅勝仗咧、我即刻勝你。我人才係好難得嘅，尤其創人才。你係得嘅咧，我你係如珠如寶啊！ 即時睇到噶啦啲， 即係等於小弟，我就唔話自己叻。我當時一寫完呢個香港七三，梁雪怡即刻加我成倍人工。 係啊係啊！ 我搲我去街市嘅時候咧。那個人工咧係多到我自己都想不到嘅，成盆水潑落嚟，一盆水一個月啊！ 嗰陣時嚟 喎， 係啊，嗰陣時一盆水 啦，盆水潑落嚟喎。嗱，唔係冇嘅，我話我都試過。如果我都試過，即係話咧，我都有咁嘅心態， 我都可以肯啊咁用啦。 但係咧，如果你一開口冇呢個條件，我又唔做咧。咁我咧就好难请你噶， 因为呢啲行系要睇战绩噶嘛。 系啦，你完全冇战绩，一埋牙就话要系攞咗个 title 先，再埋牙咧就要到嗰个 title 嘅最顶级嘅。因为点解咧？ 佢广告如果喺翻同行就冇所谓啦。 系啊，冇错。 佢转行啊，第二件事嚟噶嘛。 佢个谂法就系、我做乜嘢要嚟interview 咧、我自己都有份幾好嘅工， 係、咯。 我哋 interview 嘅意思，我就想進級。我而家咧做緊創作主任，我希望咧嚟到一度一跳槽咧、我就進級為創作經理啦。 但係跳槽轉行兩個唔同概念， 但係兩個範疇嚟嘅喎。 佢唔係咁計， 隔行如隔山。 呢個就係創作啫，都係創作啫。好啦，而家我譬如揾緊九千咁，我而家嚟到咧要萬二噶啦，我冇萬二我唔做啊！點解咧？我自己嗰度都九千啦，我做乜要離婚？可能得翻六千咧咁。 係啊， 喂，就算翻九千我都唔做，我做乜要做乜嘢要轉行咧？咁 嗱，轉工還轉工，就轉工唔轉行兩回事嚟噶嘛？ 唔係佢 嗰隔行如隔山 喺嗰啲人咧嘅心目中咧， 佢以為一樣 interview 啊， 話呢樣已經死一半啦。 有冇 interview 咧 ？interview 咧有好多人咁樣嘅，一嚟到一講完曬，似乎呢個可造之才。都可以勉強入嚟學下嘢咧，睇下點樣先啦。都有個 probation period，有個試用期，試用期咧都唔錯嘅人工嘅。但係咧，嗰啲人第一件事就同你講個數先，一定要達到某個條件，某個尤其某一個名譽啊，嗰個態度一張卡片嚟，要有呢個咁樣嘅名稱名譽，佢肯嚟學嘢。咁但系我哋唔系嚟学嘢嘛，我哋而家要你嚟做学员啊嘛，大哥。咁我都应承你，你学得好三个月咧，有嘢做到即刻升翻你做主任。 系啊系啊， 但系咁唔得，因为佢个目的就系转工咧，转行咧。 傻咯，又系转行。 有呢个有啲人 嘅 喎， 有啲咁嘅傻人啦，正系有啲咁嘅傻人嘅。嗱，转工同转行，成日都讲两回事嚟噶嘛。即系就算行头里边，你转唔同嘅专业岗位啊，同转行系一样咁大风险噶。 系啊， 咁样即系后台转前台，前台转后台一样。咁所以变咗就系话，你谂得系转行的话咧，其实你冇得唔跟大队嘅。 系咯。 最大嘅分別喺邊一度咧？就好似次官話齋啦，你夠膽嘅，你做得呢個位嘅，你係有表現嘅，冇人夠膽唔升你就咁簡單啦。 一定要升你， 你冇得唔升啊嘛，第二個都睇到嘅。 即係我自己都轉行啊，我幾年前 轉行好正常啊， 即係做咗教科書一段時間，覺得呢行根本唔應該再留落去啦，咁啊轉行，我都係減薪去轉行嘅。 係啊，有啊， 我 有啊， 咁啊正常。 有啊， 嗱唔一定要你減薪嘅，調翻轉頭。又係講啦，你 interview 你主考嘅時候，你面試到底你識唔識判斷呢條友係為乜嘢嚟轉到咁嘅位先？嗱，呢個好緊要，即係個配對問題啊。咁啊，減唔減人工事少，但如果調翻出嚟，我一定要係呢個人工再加幾多先肯轉咧 ？No， 第一件事完全唔使考慮，因為嗰條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乜。 我嗰陣時轉行咧，就其實就唔主要係嗰間某間報社啦，佢俾唔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工，咁佢只能够俾一个佢哋可以俾到嘅最高人工。 佢认为俾到 咗，系啦，咁啊，但系都已经比我以前嗰个咧少一橛嘅。但我嗰阵时觉得一定要转行，唔可以再喺嗰度混。咁 一潭死水， 系啦，咁啊应该，因为你新尝试，你新尝试就一定有个 系 啦，有个代价同有风险啊嘛。你车揸车转弯，你都唔可以高速去噶，你即系收一收个掣，然后行顺咗直路，你先慢慢加速翻啊嘛。 系咯， 系啦， 入弯收咗。 呢个好多人咧就系。认为自己咧达到某一啲水平，呢个咧就觉得咧佢嘅名同埋利咧系不可减低嘅。你呢种系好难得。 唔系，我都减咗半嚟转个工。我自己就算金融嗰行，金融好现实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以前有唔同嘅岗位都做过，喺企业做过，即系做策划嗰啲，主要做得好嘅啫。即系国企做到副总经理，你冇错我讲啦。咁问题就系转行出嚟嘅时候咧。调翻住我夠膽死，就去咗一間證券商做呢、這、一個即係銷售。嗱，你讀做策劃、做企業嗰啲咧，同你做銷售係兩個完全唔同世界嚟噶。咁佢夠膽死減我人工，我夠膽死嚼佢低人工 都得。 但係入翻去我賺得到嗰啲佣金咧，係要嚇死佢為止嘅。咁佢冇説話好講啊，大佬頭先佢唔敢唔加你啊，全行都知嘅。第二日你已經知道噶啦，同正正好似次官話齋，即係類似有少少係搞創業，你冇創業都賣唔到嘢，老實。你有本事有創業賣咗條橋，我有本事賣咗你股票，通行都睇到嘅。咁所以話你係有信心的話咧，同埋係好理由的話咧，轉位唔好話轉行咁單，就算轉位減人工係有個好理由。 除非咧，你去到一個地方咧，你發現呢個主管或者老細咧，係唔識貨嘅。 咁啊，抵死你！咁就不如直頭唔好轉啦。係啊，真係。 你認為自己 就樣話齋，總之我睇住你以前份人工係咩，就乜嘢嗰只啦。 係， 即係當你係螺絲， 你 可有可無嘅，有意思啊呢樣嘢。 你係英雄豪傑，你就賣俾識貨嘅人。 啱啱啱。 你唔識貨人咧，你想嚟咪掂我咧，你咪注意，咁就唔賣俾你，就唔賣俾。你是识货呢个平啲卖俾你冇所谓。到头来呢你个货交咗出嚟使到你呢更加要注重我到时你唔加人工俾我。 你唔好意思唔加。 唔加唔得唔加我走啦。 係人都睇到㗎嘛。 我走㗎。你走呢就即係等于呢你白费咗心机。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就係 interview 都就几样嘢。唔好自视过高。唔好諗住呢以转一个行或者转一个位。 嗰啲係赌博侥幸啦已经。 然后要自己喺透过转来转去东转西转呢就好快就呢提升到一个地位。喺嗰陣时战国时候呢即係电视战国时候呢好多人是靠咁樣嘅，即係話佢由一個導演升咗一個高級導演，就轉咗第二個，第二個將翻嚟又變成一個監製， 又再加級， 監製又再升級，再升。咁咧短短咧四五年之間咧，佢由一個普通嘅導演升咗做監製。但係咧有一個問題，我成日都講呢個就係咧正話你講嘅 Peter Principle， 係 啦， 彼得定律。就係咧，升到你做一個監製時，你做唔掂，你做唔掂。好啊， 彼得而你， 然後咧，我話你細嘅製作你做得掂，俾一個大嘅製作你。 就好似頭先我真係十張台轉咗八張咁啫。 咁你咧就做唔掂啦。 出事啊！ 當堂手震啊！ 出事啊！ 俾你都做唔到啊！手震啊！真係直情唔敢翻工噶。 咁大煲嘢， 系啊， 要你 咁大棚啊，你点知啊，大 佬？ 即系佢嘅基础做得唔好咯， 系啦， 佢系靠跳嚟跳去嚟到上， 系靠跳槽嚟到去promotion， 唔系靠嘅实力嚟 promotion， 即系到真正要见真章嘅时候咧， 咁就 抵 即死， 即刻落底。 有啊， 有， 咁啊，卒煎呢啲人咧，系好快脆嘅，升得快就沉得快，好快脆咧。就喺成个 通天噶啦，有 冇咗 通天噶啦， 失咗踪。 你成个行业都知道你个名系咁样样嘅， 系翻唔到转头先死啊！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喎。 系啊，次官又啊，真系塞咗好难纸啊！你学咗好多嘢。我以后 interview 你嘅时候咧，我大 呢个咧就 有啖口水嘅酒， 公开俾大家咧听。 我都学下姿势先啊！ 我柯林嘅系我哋嘅老友。咁你诶觉得啱咧，你诶可以介绍啲朋友听埋呢两集。咁诶，你要僆仔咧，或者后生仔咧，想转工咧，作为参考都好噶。 作为参考啦，唔好听嚟一片面之言啦。真系有 用，睇下能唔能够帮到你啦。 好啦，OK， 多谢晒， 再见。